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我不幸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有谁来为我探梦？

是想念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剩下的瞬间，梦幻的边缘，太多痴心也不 慢慢

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Oh no no，